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哋了解咗，即系通过上集啦，了解咗乜鬼嘢系妖魔鬼怪之后啦，今集咧我哋可以开始讲下《山海经》啦。咁我简单介绍下《山海经》究竟系咩啦。其实《山海经》咧同《周易》啦、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。咁冇人知道咧边个写嘅，可能系我啦。咁具体嘅写作嘅年份咧，亦都系冇办法知道嘅。咁而最近一段时间咧，四川嘅广汉啦，又再一次开始咧挖呢个三星堆啦。咁其实三星堆入边一啲考古嘅发现咧，其实都可以印证到《山海经》入边所讲嘅一啲故事咧，其实系真实存在过。所以《山海经》佢嘅成书年一定系喺呢啲三星堆之前。咁而三星堆咧，距今啊，至少咧系有5000至3000年嘅历史嘅。咁《山海经》咧，据闻亦都唔系一个人咧一次过写晒嘅，而系经历过长时间啦，而汇编而成嘅一本书嚟。咁按照常理咧，一般啲书咧都系按照呢个时间嘅顺序啦去写噶嘛。但系咧，《山海经》咧佢唔一样，佢系按照地理位置咧去记录嘅。佢以地理位置为基础啦，记载咗咧远古入面嘅各种各样嘅山川啊、植物啊、动物啊、矿产啊、医药啊、祭祀啊、巫术啊、宗教啊、民族，系一本百科传说。咁我哋比较熟悉嘅故事就系咩夸父逐日啊、精卫填海啊、大禹治水啊，都系喺《山海经》入边咧讲过嘅。咁《山海经》佢嘅结构咧系咁嘅，咁总共系有18卷啦，5卷山经，13卷海经。咁山经咧，分别就系南山经、西山经、北山经、东山经同埋中山经。咁山经咧，基本上咧就系描述九州大地嘅草木鸟兽、人民习俗等等嘅呢啲内容。咁而海经咧就更加劲抽啦。咁13卷入边咧，整体啊分为呢个海外经、海内经、大方经三大范畴。咁海外经咧又细分为呢个海外南经、海外西经、海外北经、海外东经嘅。咁就记载咧海外各个国家嘅呢个奇异嘅风貌。咁海内经咧又系一样啦，海内南经、海内西经、海内北经、海内东经嘅。咁就系记载咧海内嘅神奇事物啦。嗱好啦，海内同海外嘅地理划分咧，长期咧都系一个好有争议嘅话题嚟嘅。即系究竟海外外到边度咧？海内系内到边度咧？你唔好以为一定系喺中国嘅国土内先叫海内喎。喺《山海经》度咧，你甚至可能可以揾到南美洲嘅山脉添。咁《大方经》咧就分为大方东经、大方南经、大方西经、大方北经同埋海内经嘅。咁《大方经》呢一 part 咧，主要咧就系讲啊黄帝啊、女娲啊、大禹啊等等嘅呢啲故事嘅。咁成本《山海经》咧，大概咧就系有32000几个字啊。咁啊，记载咗咧100个邦国、550座山、300条水道。100几个历史人物同埋400几个神奇嘅宠物小精灵怪兽系，咁但系咧到今日为止咧都冇人知道咧《山海经》佢所描述嘅究竟系边个地方嘅地貌。根据史书嘅记载咧，《山海经》咧仲有遗失咗嘅一部分嘅，就系咧《山海图》啦。而呢本《山海经》咧，其实就系对呢一幅山海图嘅一个文字描述嚟嘅，所以按道理应该系先有《山海图》，再有《山海经》。咁据闻咧，呢一幅山海图咧，最初咧就俾阿大禹咧刻咗喺嗰个九州大鼎上面咧，即系嗰啲历代帝王要抢嗰啲咩九鼎啊。以前九鼎咧就相当于咧全国玉璽噶啦，牛龟咁大个鼎好难搬噶嘛。咁但系以前咧就觉得得到呢九个鼎咧就相当于得到天下，所以九鼎亦都象征住权力嘅。所以你成日听到咩问鼎中原啊，就系呢一度嚟噶啦。咁呢个九鼎咧经历咗夏商周三朝。但系最后秦始皇咧灭咗呢个六国之后咧就唔见咗啦。咁据闻咧就俾阿项羽咧用咗嚟整兵器嘅。咁因为九鼎冇咗，所以连幅《山海图》咧都冇埋啦。咁只系剩翻本《山海经》，所以好多人咧话揾到九鼎啦就可以解开呢个《山海经》嘅秘密。但系如果真系俾阿项羽用咗嚟做兵器嘅话咧，咁你系永远都唔会揾到噶啦。我哋睇翻啦，《山海经》佢所描述嘅嗰啲地理位置咧，其实同中原啊，即系同我哋国家嘅领土啦，是好大嘅出入嘅有，所以有啲人咧研究完《山海经》之后咧，佢哋觉得咧《山海经》根本就唔系只系讲中原呢一片大陆，而系当时嘅成个地球。咁美国有科学家咧，埃特麦茨咧就曾经发现啊，《山海经》入边嘅一啲记载咧，同美洲嘅地貌咧系好相似嘅。 而《大方经》入边咧亦都咁讲：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，有神人面虎身，有文有美，皆白处之。这一段描述相当之似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描述，所以很多人也都认为其实《山海经》可能是当时的一幅世界地图。主流的观点就说《山海经》是人想象出来的，又说因为太虚幻，司马迁也曾经说如不敢言之也，即是说司马迁他说这本书太奇怪了，他不敢去评论这本书。而鲁迅也说《山海经》这本书是一本古代的巫术之书。但是你看《山海经》，其实有一部分的地理位置的确存在，而且在现实世界也找到。我们现在很容易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或者我们见不到的东西，就说它是想象出来的，说它不存在。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可能它真的存在，只不过是我哋睇唔到，又或者个地理环境已经变化咗。你学过地理都知啦，其实地壳变化系会喐噶嘛，即系啲板块会运动噶嘛，唔系从古到今都系咁嘅样噶嘛。所以咧，马来西亚有个学者咧，叫做丁振中，咁佢喺研究呢个《山海经》嘅时候咧，佢曾经发现咧，《山海经》啊喺周朝嘅时候咧，系官府嘅一个秘密档案嚟嘅，即系官府系唔俾佢流落喺民间嘅。即是禁书，你想想如果官府他都要收埋这本书，一定不简单。而丁振中认为《山海经》所描绘的那些地理不是现代地球的地貌，而是在白垩纪时期的亚洲，所以他所记载的内容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代人类的文明，而是史前文明的事情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丁振中没料，他本身是研究物理的，他曾经做了很多推导去实地考察他自己的这个观点。他亦都觉得《山海经》可能是一部密码书来的，即是他描述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一些代号。所以如果你看《山海经》，你不可以只是看他表面画的或者他表面讲的内容，而是要看一本密码，这样即是好像达芬奇密码这样去破解他的。咁接住落嚟咧，我有时间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啲上古所描述嘅怪兽系啲咩嘢，同埋咧一啲上古时代嘅巫师啊，攞嚟祭神啊、驱鬼嘅仪式咧，究竟有啲乜嘢？甚至乎咧，仲可以听到一啲咩你听都未听过嘅国家啊，同埋嗰啲咩妖怪嘅民族嘅故事。今集咧就讲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。我是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我哋下集再见。